娘娘， 别耍你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阿会得别去的了， 阿会雨刷乌毛病， 我可是缺脚， 扎水， 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啊，什么子？哦，糊涂郎的高小不会得别去的。定定我也没生我是磨皮狠得来狠不得我快放进天开来跟着扣扣磨皮啊磨皮啊把这样粪皮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边。十根头发，九根皮，丈夫终于没没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过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三姑娘生个漂亮的谁了孩子呀，气得上呢。哎，想得很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踩到喜堂浪下。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啊啊！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瓦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尽责，负阴性，我带去公司。三个月，谁也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队，那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娲军，是狼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啊，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鱼娃！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军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不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在心上扩大后世节从血压上升得人干嘛不是 根本得天呀哪家天马上就没家天你说的啊大佛给了嘿你别白发佛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家天发进比头发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你们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人总打开个张饭食等我糊涂郎错不多了都还没难看的哎哟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个都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厨房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要扣你米库嘛你要够起娘嘿嘿个人呢 你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的背影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扣就你背影来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的是哪个叫？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姑什么，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叫？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破那位人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护卫着，导致我让他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解释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破啥个那位人呢？快点把酒去，让他破进你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杀得一上一刀。上一把酒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老心，你这分君千莫非？天哟，那么不叫不依人呐，昨日潘经理寻个糊涂郎寻子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是高兴难看的。以为一口嘛啥叫内口标志漂亮，口这个斧头浪啪水啪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干不上贼干不上贼干不上贼， 突然的大概压不一动三口，这口就是靠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次走走走，没二没好，一个都嫌怒啊！对自个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是？没准啊，我这是舞蹈不了呀！ 爹嘞，我死也不愿嫁与你。 这些的你自个编出自个漂亮事，我死也不会特的对。 哎呀，可绝无听不懂之外， 我就不是呼吸了他呢，我就没办法呀，我服他呢是也去吃胡死的。 那是跟高山老婆人子真记得 没别夸，我来讲不能听哦。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门，长老，既然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糊涂了，还是那份特高些。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的，怎么这个？我送把那个小伙的翻那洞的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洞的，我把当做不成为是烟洞的，我穷不够他不起翻，怎么这个？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那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在雨冬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雨落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气呀，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的，我这边那份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三张份，女娃份份为是份，你是个真份。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啥个名字？ 老混， 哎，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嗯，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胡丝，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金娘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啥时间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上我也做了礼不忘你太太，我偏偏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互动了。哎呀，我是不牛的， 你爹姑娘亲弟不能够听清楚没有你先夸妇女嘛，刚给，那你两家子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些。你先伤心不给，你先过啥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们你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水的刚把把水把光个菜，这个我刚说的挂的饭挂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个白，那良心谁如何？结果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搭在门手浪向，也想开门。 问我五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吧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嗯、哎呦我说你做你这根本是俺做完在亲家里去得过得过 我一定、 啊、你都如亲啊哎呦我够难娘、嗯、不亲家们在朋友里去等他娘 你不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比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拿白了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得完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这个想想白发子做夫妻们分有个今年最们不去吃大火客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安吧你既然不拿火气嘛去带过来给他推吧、 啊 哎、你不要喝奶我分刚五了哇这个这个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理想我在门啊的在过杂铺我困难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后你这不罪不成我就几乎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就毕竟把子当做自亲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个娃子实在嘛你两个就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鬼国富大家的样子嘛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哦辅导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去。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想到晓得我个情况，首先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走两条路，要么搞个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点地铺房一套套，回出去不牛个，搞不糊涂了，得了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您啥都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使得了真有个你家大狗叫一个干着一下正在隐亏的把着斧头浪上干个恨你肯放我摆屋子不得努力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这能够有时高明空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日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睡你认为温潮深秋我一定会都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父为的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哪口哪口我呼吸二仙我终于那叫气死你个老子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现在口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刚刚口口哪口是哪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着分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女人不吃亏的对真定告不你一个告不你们中国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一次啊大浪 你拿见我大浪的家那必是十本人的走啊不过这下十本人最三浪四浪不大浪的可是我比十本人啊吃高的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夫子的国民夫妻不也能喊你 我与你的谁去了、 哦、你两个的把的一家哎呦你别人说开心呀 你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写出来如果男人还高住还打扫的叫 看看感觉一下没喊我看你道上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达是路达是个又打了 路个大小啊我咋这大郎众卿大事就做请听我一个听吧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不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不再留发 冰坑的下水贼， 公王啊，只是 红 对我 是哪位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你在大清老早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你还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位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还谁个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香哥，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来，床前有个喜珠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太太，奔出来在门口，在外头一看门，费先生喂。看见这位费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铁。但是智力下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问题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账户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说的范家子啊，这两天不动，这账户也是多，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一个地方我刚刚认得了一个人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就是再发展武器我想云 当时就 是 光 这不是我就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左右，两只房木凳子。哦哟，十样都只床，可是东的，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范先生啊，听您的口音， 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国大。 切个，明巴道。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动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动地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工业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呀，叔，你也就跟你个爸的嘛，你个擦皮的擦皮，他牛的。 爹爹妈妈在动地上人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表的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出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变无职的。哥，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向自个吃两后背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冲，来来，饭店请喝茶。 饭店是个白茶，你够吃的。上次你哥哥杯子上讲肯要激活又激活。不，我吃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手阿宋忙忙，总是去拿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范教授的面，我搿只杯子是弯到西方，倒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杯吧，长杯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再喝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驾神医，这个谁是啊？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俺们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事情好了。第八步欣赏我的该懂的点心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招呼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句。 啥直播？阿叔拿黑木一边的看，等到一旦锯他了，吃过他一个人手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黑话，想着来百姓上访，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很，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王年底之事 可外家子好让让预后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嘛门上第一句嘛刚上哪会的上上户一句人我才门不成那哎上帝们那刻得是让想因为金子过让想擦出一张深沉女合法照片仔细一刻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随着门里的位姑娘问想啥与黑屋子这张照片他的人呢、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他的非常自由非常的自由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个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那么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那个这个不亮一定要细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格来你就不晓得，他的照片才是好朋友。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那 喂喂喂喂，你咋很傻当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黑裤马虎抓屁股啊对。 阿姑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背上有点太意了，阿姑子。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光让姑娘们这个袜子盘打开来，是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我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后面的蓝枪分气。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讲离至30个钟头胖外面吐来狂好说是门里慌一下子哟樊先生不走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从外长一口哎呀米空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地步要进去吃、哦、不不不、哦、不不我要问一下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是五块养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没个关于对 蓝枪哭泣在五块的眼无之细叫我躺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妈那是得奶奶的但是该子反向中国一走不成但是不一样上一心地把那个县主的抗他不能多两个母亲那路上来台子上像一张举办子灵气一动细叫些话五块的爬起来忙着搬着我的一看那樊先生他也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跟他分析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了他一举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呀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未必上发送我与你的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发子说你知道听一出大度不一块洋的金子一份五块很深一点的五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一个就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位先生要去一次我现在就应该为送你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理想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四样啥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但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啊，看里头两行一吃起的眼睛过来，照片拆开，我张举办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吃了一张五块的，再对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的睡觉是的话根本的哈要躺下的要开父母床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奴家这批当当的星星奴班子搬一搬后面人家所记着他走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阿叔非教育门忙着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趁东西让定他忙着的皮干子一口戏里下是生字吧哎呀不要不说啊刚刚班子里下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一下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伪家子高兴的光听见背后的一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氏家对胖不够了一口吗啊高寿是的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一点快去跟我娘胖摘出来跟浑身跟你的不知啥地方来哈一口进来弄冲到来跟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觉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现在 拿 我这把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令夫请个送本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啊、 嗯 不然你认得侬侬难为你的力了呢怎么着两包让我扣扣吧大这个嘞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谁出那个敌我 这地方搞着跟阿里夫是没用的